就是本经一开端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，自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，不但没有五蕴，也没有十二处，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，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，这十二处也没有。不但没有十二处，十八界也没有。十八界是从眼乃至五意识界，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法相，空啊是讲的法性，法性里面呢没有这些虚妄相，六祖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说得很好，他老人家说，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，这句话说出了自信的本体，又说本来无一物，这个无一物就是无五蕴，无十二处，无十八界，乃至于无智也无德，这本来无一物嘛。这个话的意思，说明自信的本体，它是清净的，是无为的。祝福于大菩萨们，他们所证得的就是这个。一切凡夫所迷的也是这个。这就是所谓啊，迷悟不二啊。离开自信，一切法居不可得。那么这些现象，运、触、界，这些现象从哪来的呢？迷了时候啊。才显出来的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会有迷？迷了之后，为什么会现这些现象？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大问题。学佛的同修 有这个问题存在。不仅在现代，过去也不例外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楞严会上，富罗那尊者就有我们同样的疑惑，他向世尊提出他的疑问，世尊在楞严会上有很巧妙的答复。诸位，如果要寻求这个答案，请你细细去读《楞严经》。这个答案在《楞严》第四卷中，《楞严》总共有十卷，明了就是开悟啊，不明了就是无明。一定要自悟，如果被别人说破了，我们的悟门呢就堵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很难开悟。所以真正的善知识，他不会把问题给你说破，但是他会给你启示，他会诱导你豁然大悟。这个是教学方法的善巧，佛门当中常讲的善巧方便。让我们明了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虚妄而不是真实的。《金刚经》上做了总结，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《金刚经》上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呢？就是此地讲的是故空中无色，无五蕴，无十二处，无十八界。这个相啊是有的，性是没有。性中既然没有，相有也不是真的。这一点是关键的所在。 我们就以第一句来做一个说明啊，空中无色，色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物质。物质有没有呢？我们感官里面它存在，它有，佛告诉我们，这个有是假有，是幻有，所以经典当中也常叫做妙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如果真的有，它必然呢就有妨碍啊，色与空啊，它就有妨碍。楞严上比喻说的很有趣味，我们细细去观察，细细的去思维，去体会，不难得到它的真相。如果它真的有，理与事就有妨碍，事与事更有妨碍。《大华严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为什么无有障碍？就是空中无色啊，色相是幻而不是实在的。像我们看电视看电影，荧幕里面所现的这像都是幻想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比作梦幻泡影啊，我们今天用电视的画面用电影的画面来做比喻，使我们更容易体会相是虚妄的啊。心呢，心就好像是荧幕啊，电影的荧幕，电视的荧幕，荧幕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虽然现色现种种色，它并没有染着，所以在现色的时候它没有生命。这个荧幕上没有生命，没有染尽，没有增减啊，从这个地方来体会呢比较上容易理解啊，因为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幻化而不实在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看穿了，看透了，看明白了，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开悟，把事实真相看清楚。看清楚之后，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？心清净，不再有妄想，不再有执着了， 再有取舍了，不再有得失了，心离开一切失望的妄想之中，恢复到自信的本体。自信是本来有的，这个时候恢复，所以称作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因为自信是本有的，并不是心得来的。佛在前面说的这个三句话，这个时候完全证明了，证明佛所讲的完全正确，完全是事实真相。这一个观念，我们现代人称之为宇宙观、人生观。可以说，这才是真正正确的现前，这就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佛知佛见。法华经上所说的入佛之见，佛之见就是完全觉悟的之见，对于一切诸法没有一丝毫的迷惑。念佛人能明白这个道理，能入这个之境，就是经上所说的离一心不乱。不离一心不乱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，上上品往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事实真相对于念佛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既然明心见性了，那这个明了啊，就是明心见性。性是什么呢？性是相，就是此地讲的诸法。诸法是心变的，阿赖耶识变的。你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明白了，这叫明心。 性是什么呢？性就是此地讲的空。就是自性的本体。所以明心就见性。见性就明心了。性是本体。心是作用。对于体用通通明了。妄行永远断除啊，不再有一个妄想，不再有执着了，凡圣的境界都没有了。不仅如此，说性说相也都不可得了，何况诸法。这就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有。现无有啊！如果说本来无一无，还有个无一无，那自性上还是有一无，一无也没有。这个时候，正所谓啊，言语道断，心性出灭，开口就错了。动念皆怪了啊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体相作用，一切境界现前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个人就叫做佛，就叫做菩萨。如果起念呢，这一念起来了啊，那就叫凡夫了。啊，这一念呢，哎，我们前面也说过，这一念就是不觉，那一念就是无明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讲到我们讲座的重点了。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诸佛如来古地上所证得的境界，我们根性力的人可以理解，可以体会，但是不容易证得。如果不能契入这个境界，虽然你体会了，你理解了，你的烦恼习气还没有完全断除。换一句话说， 你在一切境缘之中，这个境就是指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也就是本经里面讲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些呢幻象之中，你还会起心动念，你还会分别执着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必定依旧要堕落到生死轮回。你在这一生这一世就不能成就。不但我们凡夫如是，就是化身大士、大菩萨们也怕堕落。于是华严会上文殊普贤41位化身大士都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真实究竟圆满大智的选择。我们怎么能够轻视净土？怎么能够说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我们在佛法里面，几十年的修学体验，认清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除了真正成佛的人之外，成佛他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凡是没有成佛，纵使原教等觉菩萨，依旧不舍西方。可见西方实在是无比的殊胜。